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46集，鼠战猫床。白玉堂见展昭没敢自己下来，就继续压着，一手回戳展昭的腮帮子。 我床都湿了。 哼，这么大了还尿床啊？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伸手抓了一把展昭铺在枕头上的长发。 有只贼猫去水里洗毛，洗完了上我床舔毛去了，自己舔干了，还甩了我一床的水。 这叫鼠床猫战。 展昭手指轻轻点了点白玉堂的鼻子，白玉堂回手也点了点他鼻子。 那现在来个鼠战猫床。 展昭转脸看了看旁边半个枕头。 睡里头去， 这里舒服。 展昭顺势翻了个身。于是白玉堂是睡在床里了，换成展昭隔着被褥趴在他身上，双手托着下巴靠着他肩膀点了点头。 嗯，是挺舒服。 白玉堂仰脸看着他，还有正好落在他脸颊边各种骚扰他的展昭的长发，伸手拍了拍。 你这猫吃那么多倒是也不重。 正说着，两人突然都愣了愣，因为白玉堂随手这一拍，拍得有些不是地方。展昭手背到身后摸了摸，瞄白玉堂。 嗯，你吃那点肉都长那儿了，真会长。 展昭尴尬了，若不是黑灯瞎火的，那白耗子估计能看到自己胸口趴着的一只骚猫。展昭伸手掀开被子钻进去。 谁那儿没肉啊？你别跟我说你那儿都是骨头。 白玉堂翻了个身，对着也同样侧着身的展昭。两人倒是都没料到会正巧这么近，几乎是鼻子贴着鼻子，两人都是高鼻梁，幸好没撞上，不然就该喊疼了。鼻子贴着鼻子，必然结果就是嘴挨着嘴，几乎就要碰上。两双眼睛一对上视线，立马就呆了。两人都僵直了身体，不敢动弹，好像这个时候只要谁轻轻一动嘴就能碰上了。 睡吧。 展昭伸手，手指头戳戳白玉堂的肩膀，黑灯瞎火的，可能也是没戳准。第一下戳到了白玉堂的胸口，第二下戳到了锁骨，第三下戳到了两根锁骨间微微的凹陷处。白玉堂看着戳得挺过瘾的展昭，突然往前凑凑，这回僵住的是展昭了，双唇微凉。 凉。 展昭回过神，看着眼前的白玉堂。白玉堂见展昭刚才僵了一下就退回去了些，有些歉意地看着展昭。 这猫是不愿意，我勉强了些，还是…… 白玉堂正疑惑，就感觉唇上一热。展昭凑过来，不由分说亲了一口后，不解地歪着头看白玉堂。 你嘴怎么是凉的？ 白玉堂愣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五爷虽然名号风流，可事实上真没怎么风流过。但是就算他没风流过，也知道亲吻乃是十分亲密甜蜜之事，可以羞赧，可以热烈。万万没想到展昭的反应竟然是觉得他嘴唇凉。白玉堂突然庆幸展昭没说他嘴唇像桂花糕或者任何一种点心，已经算是不错了。 凉吗？ 白玉堂的手顺着展昭耳后轻轻拂过，似乎是抚发，又似乎是轻触颈项，轻托下巴，再一个吻就送了上来。展昭突然捧住他脸。 不要动。 嗯？ 真的凉哦。 我的是不是也感觉很凉？ 你的是暖的。 展昭真难得见白玉堂这样笑，这人本身就长得好看，一双桃花眼，这一笑还带着几分勾引的意思。展昭凑过去啃白玉堂脖子，白玉堂让他吓了一跳，看着展昭， 你还挺主动， 你看着挺美味。 这猫算是实话实说还是在调情啊？ 展昭就感觉白玉堂眼神比刚才锐利了点，正想再说几句便宜话，白玉堂忽然凑过来，轻轻抚开他衣领子，在他脖梗连接肩膀的地方咬了一口，然后顺着脖梗的线条一路啃到了锁骨。展昭就感觉被针扎了似的，耸起肩膀，身上有些麻，锁骨间的凹陷也越发明显了。白玉堂嘴唇微凉的触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滚烫滚烫的。两人在气息变得不稳的时候默契的同时打住，展昭一拽被子瞪白玉堂。 睡觉。 白玉堂少有的温顺，乖乖睡下，只是片刻后又睁开眼睛不解的看展昭。 猫，你的手在干嘛？ 捂手。 展昭一手钻进白玉堂的里衣里头，正按着他胸口呢，听他问，理直气壮回了两字儿。白玉堂哭笑不得，被窝里还需要捂手，那手热得他心口都烫了。外边又传来了更夫打更的声响，白玉堂顺手拖着展昭的背往自己身前带了带，和他靠近。 睡吧。 展昭一手搭着白玉堂腰侧，很快就睡去了，一夜又暖又好梦。次日清晨，小雨，天阴沉沉的。公孙昨晚睡得很早，所以今天一大早就醒了，觉得神清气爽。被子昨天小玉他们都晒过了，暖融融的，外边天色又暗，于是不想起来。转过脸看了看，就见小四子正睡在床里，看样子还没醒呢。公孙凑过去伸手揉他的小肚子。公孙莫名又想到了以前在老家，他和小四子两人因为天冷赖在床上不起来，吃饭都是钻在被窝里吃的情形，忍不住笑了一声。这时听到了笑声的小四子睁开眼睛好奇地瞧公孙，原来已经醒了。 这么早就醒了？ 公孙把胳膊抽出来，将他抱到怀里，拍了拍屁股，感慨肉乎乎的。小四子扑过来搂住公孙的脖子，在公孙面颊上狠狠吧唧一口。 爹爹早。 于是公孙一大早心情好到不得了。萧良昨晚上把睡着的小四子塞进公孙被子里之后，就回林业火那儿睡了。这会儿林业火郁闷的看着趴在小床上睡得四仰八叉特别豪迈还打着呼噜的萧良，有些无语。杨天打了个哈欠，林业火起床，光着脚丫子对着萧良的脸一脚踩下去。 喂，起来练功。 景儿，谁敢欺负你，我揍得他满地找牙。 这一脚踩下去，萧良蹭一下窜了起来，还说梦话呢。林业火嘴角抽了抽，望了望天，回去继续躺下。萧良这会儿算是清醒了，摸了摸脑门，握着拳头瞪林业火。 伙计，你又踩我脸，踩坏了不帅了，就配不上景儿了。 你瞧你那点出息。 哼，你怎么不起啊？ 萧良边穿衣服边问林业火。林业火翻了个身搂住被子。 我才不起呢，多睡觉皮肤好。 萧良望天穿好衣服就想出门，不过到了门口见林业火仰天躺在枕头上， 望着窗外昏暗的天空发呆，就又折返了回来，坐在床边。 喂， 还不去练功啊？ 急什么？有的是时间。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你为什么每次下雨天都会心情很不好？ 林业火愣了愣，无所谓的回答了一句。 下雨天当然心情不好，阴森森的。 你干嘛不回火凤堂啊？ 你不回去，我难道把你扔这儿一个人回去啊？怎么跟你爹交代？ 切，我娘前几天还来信了呢，诸葛大娘回家跟她说我投靠赵普了，我爹不想得多开心，还说我有眼光有出息，除了学功夫还要我好好跟他学打仗，顺便跟包大人学学。你要有事儿，你就回去呗。 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儿。 林业火抬脚将萧良踹下床。萧良揉揉屁股嘟嘟囔囔走了，大概是骂林业火好心当做驴肝肺什么的。林业火也没搭理，依旧望着天空。正看着一个什么东西砸了进来。 啊！ 林业火头一偏，伸手抓了一把，是一个油纸包。打开油纸包，一股香味传出来，林业火瞄了一眼纸包里边两个白花花的大包子。林业火美滋滋拿起一个来啃，顺便想夸萧良一句，知道给他拿包子来做早餐。只是往窗口一望，林业火差点被半口包子噎死。就见窗口邹良站着，手里也正拿着个包子在啃。林业火惊骇地看手里的包子。 你下毒没？ 邹良无语地看林业火，林业火眨着眼又去嚼包子。 什么肉好香啊。 猪婆龙。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